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呢个系讲古邦嚟吓， 系 系啦。咁我哋话真系，我哋喺呢个嘅历史嘅激荡之下啊，录呢一集啊。點解呢？就是我哋呢集咧，大家睇到 topic 啊，呢個叫漢氣學歷史啊。咁啊，我哋都發生咗啲，即係我哋因為其實咧，我哋錄呢集嘅時候咧嘅之前嗰日咧，其實就發生咗即係呢個嘅震驚兩岸四地嘅所有嘅人嘅一件嘅歷史重大事件。 係， 即係66年嚟咧，兩岸嘅領導人首次握手接觸成分鐘，有傾偈。 係啊，對話。 對話。咁啊，嘘寒問暖。大家都笑到四萬咁樣口，咁啊，即係作為一個今日歷史大時代啊， 係你都好少見到十大大笑四萬咁口， 係啦，即係啊，即係因為佢之前去到嗰啲位歐美地方，可能真係唔係即係可能只係覺得見住啲唔同種嘅人咧，可能真係佢冇咁自在未定， 係， 因為見到好似講咩啲嘅，見到即係呢個嘅即係台灣省省長啊。有咧，系咪先？ 佢覺得啫。 哎呀，不過唔緊要啦，佢哋互相稱呼佢對方為先生 咁啊。係啊，咁啊，唔好解決咗啲問題啦，係咯。 哎呀，好嘢。 咁係咯，咁唔可以點咧？我都諗唔到，唔會點稱呼咧？ 咁佢又唔係咁，我黨佢又唔係黨委書記 啊。係啊，你我咁點搞咧？又唔係國與國。你句個打死唔制噶啦， 國與國你又講唔出啊，係咪？ 係你講唔出啊，咁唔係咁嘅喎。 係啦，咁咪唯有係咁啦。不過唔緊要，結果見咗啦。OK， 咁啊，不過今日就唔係講呢樣嘢。 係啊，我哋留翻節目再講。 係啦，應該就下個禮拜之後嗰集嘅熱烈擊石，我哋會講噶啦。咁啊，係啦，咁我哋今日都係講漢氣學歷史啦。或者漢氣學歷史，咪即係要質疑我先喎，大佬，我哋漢氣學歷史咪好危，好鬼危險噶，你知？ 係㗎，好危險㗎，係啊。 你知漢氣學歷史啊，啲好多氣嗰啲啊，咩？ 所以就要教 普羅信用力㗎嘛。 所以就要講俾你聽咧，就係咧，有邊啲嘢咧，即係正確嘅，有邊係？ 加落去嘅，即係你睇下翻，睇完朱建登受碌之後，個個以為啦，乾隆係漢人咁嘅事。 係啊，咁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咧，我哋聽過咧有啲友咧喺大陸嗰啲媒體咧， 係 有啲網媒嗰啲咧，佢真係睇起學歷史喎， 看抗日神劇啊， 唔係抗日神劇，好小事喎，佢睇完人哋套戲嘅喎。人哋特登係加上去有啲嘢， 係 佢當歷史話俾人知，要幾 Q 好笑 嚇、啊，竟然係咁啊！ 係啊，啲咁嘅事嘅噃， 啊， 係啊，人哋跟住人哋話到都係加上去嘅啫， 好， 即係編劇嗰人話到加上去嘅， 係 都好笑嘅，聽落去 ，OK， 嗯， 咁所以喂，咁我哋結果我哋你要即係要點咧？我哋要講咩戲先咧？ 嗱。講下劇先啦，其實近期其實嗰套劇入邊，佢都拍過好多電影嘅。講真嗰句， 係 近期大台嗰套劇，嗰套台慶劇， 係 嗰套台慶劇叫《驍紅》。 嗯， 咁呢個劇本咧，我睇咧都喺香港裏裏外外都拍過兩次，唔係拍電視劇拍第二次。 是 電影又拍過兩次，但係咧，我哋嗰啲建國乜乜、建黨乜乜嗰啲咧，嗰啲人係有出現過嘅，但係係啦，係㗎，有出現過㗎，入邊嗰啲人物全部喺建黨乜乜有出現過㗎，係啊，有㗎，係，所以唔好笑，係啦，最好笑，我記得就係邊個啊，唔知建黨建國乜乜嗰套咧，係。最好笑扮阿恆死阿杜先生，竟然係阿馮小剛，阿馮小剛大道，係啦，扮杜先生，人哋問佢唔知邊位問佢，你係邊位？跟住人哋一句好型咁答，杜月笙行蛇。 啊！ 好 Q 型咁，但我見到馮小剛導演，仲有跟住，然之後之前咧，阿黃晶拍嗰套啦，《大上海》啦， 嗯， 又講緊呢樣嘢啦， 係 見到阿周潤發啊，好 Q 型咁行出嚟， 係啊， 跟住以前阿蕭山拍啦，蕭山拍得最正經啊，上海皇帝啦，見到阿邊個阿女梁偉啊，係啊，女梁偉行出嚟，就即係幾似一個，又即係如果我翻相都有點幾分似嘅， 有啲霸氣啊嘛， 係啊，霸氣， 有些社團人物， 嗯， 係啦。咁當然依而家呢套劇集啊，當然改好多嘢啦，同真實歷史 係呢、這個呢、這個這是當然的。 係啊，咁就講翻嗰時上海啦。 係 上海本身係租界， 係 租界有三條，租界有上整個上海分為三個部分， 係 華界， 嗯哼。 華界亂過亂世佳人， 是 因為華界本身基本上是你可以叫做是北洋政府控制， 嗯哼嗯哼， 但是實際來說亂過亂世佳人， 是 什麼人都人都聚在這 裡，當然 啦。第二公共租界， 嗯， 除了其實那時候所謂公共租界， 嗯哼， 就有曬英，即係咧，其主要英國人， 是 英國人為主的公共租界，同埋咧。即係嗰個叫做咧有自權而冇主權嘅地方，差唔多咁講。 嗯， 其實租界本身冇主權，但係佢嗰個自權共同自權。 係。 嗯，另一個法租界精華所在。 嗯， 法租界點解精華呢？其實佢有孤島。 係。 佢孤島。 嗯哼。 因為佢其實就等喺團其他租界圍住咗。 係。 係啦。即係佢夫妻而家租界啲入曬去，但係咧佢咧亦都有樣嘢好，因為法國人喺度， 係 唔受到軍閥嘅大戰所影響， 係 呢、這個就係嗰個優勢啦。 嗯， 所以又聚咗好多人走去揾食。 係 老實講，中國人入得揾食，我哋都係邊個管啊？ 當然 喺嗰個年代， 係我而家都唔會介意啦。 係啊，而家都唔會介意啊，係咪？ 系 嗰、那個年代更加啦，大佬風雨飄搖，係咪先？ 冇得俾你介意， 冇得俾你介意， 係。 咁最後啦，就係、是、講到咧北伐成功。咁北伐成功就係、是、其實咧老蔣咧就攞翻，即係華界攞翻噶啦。咁但係咧法租界、公共租界仍然唔喐得，就掃低個軍閥。所以咧你會睇到喺嗰套劇裏面咧就話新政府、新政府、 啊。 其實個新政府就係講緊老蔣北伐成功， 就講緊國民政府其實係。 係啦，國民政府。 不過竟然係唔宣之於口。 最好笑又係。 即係鹹家橙嚟嘅。 最好笑嘅就係啦。老蔣的樣子、那個明顯是老蔣的是只有背影而已， 竟然不出， 是啊老蔣來了，他 是然後為什麼他是不是怕你大陸的即是廣東省的人不看得 呢，是啊他明顯是老蔣來的， 不過這些都是亂晒內容的，因為你想想你現在無忌在大陸收視都是少於 1% 的， 是啊 是不過算了，有些人即是夜郎自大，是不是， 是啊咁咪整個老將啊，跟住其實嗰啲角色咧，其實你睇曬入邊啲角色咧，全部有原型嘅。 係。 咁當然啦，所謂上海皇帝，你見啊秋生做到個個話好戲好戲好戲。 係。 其實真係好戲嘅，秋生真係事實好。 梗係啦。 就算連黎耀祥呢三屆視帝比下去。 係。 因為其實香港其中一個最好戲嘅演員之一，除咗林黃秋生嚟計。係。係咪？又好戲啊咁樣，但係咧個三個人咧就好奇怪嘅， 係 三個人，黃秋生 係 阿杜先生杜月笙啦， 係 杜月笙咧就是、一個好識做人嘅人， 係 黃金榮咧謝方振業啦，就一個好識貪財嘅人， 係 另一個阿黎耀祥。張少林，張少林是一個拳頭很硬的人， 即是怎樣 呢？什麼 即是怎樣呢？ 即是靠打的， 哦， 那身是打回來的，靠爭地盤靠劈友的，是的，所以他做的角色就好像現在你大家看下去好像是癲狗來的嘛，說他 是 其實都是真的， 嗯， 都是真的， 嗯， 其實呢講真的，如果你講他們三個人呢就合作一間公司呢，現在那套戲呢叫做呢叫三咩啊？三亨公司啊嘛， 系， 即系而家套戏里边嗰、那个、那个亨咧，金字边个坚字个亨啊嘛， 系， 佢哋三个历史上真系做咗间公司嘅， 系， 间公司叫咩名？ 叫咩名咧？ 三音公司， 哦， 三个金字， 啊， 嗰间公司咧就把持住咧整个上海咧卖鸦片嘅， 系， 嗯，因为咧其实咧三个人咧都系穷出身噶， 系。 一個呢黃金榮呢某程度上靠老婆， 嗯， 即是陳偉的角色啊，阿林桂生，是啦，他靠老婆的勢力，跟住呢 佢仲要認冒認青幫嘅人。 嗯， 點冒認你知唔知啊？係，佢由佢做警察，係佢做警察，即係做即係冧下冧咗想做督察長， 係 即係法國人信佢啦。係嗰啲冒認咧，佢覺得要靠幫會啊嘛。 嗯嗯嗯， 佢就知佢老婆有責任嘛。其實而家你好睇到套戲好得意噶，當佢老婆走咗佬，佢嘅打手唔成勢嘅，睇落套劇係啱嘅，即係咁講啦。 係 咁咧， 佢當明係咪就係講我最契弟嗰個啊？ 咩啊？ 係 啦， 啊唔係嗰個係就係最怕啲小，唔係就有啲小人成事不足萬事有餘嗰只啊。係 啊，佢咧就最佢咧就走去咧冒認某一個堂嘅人。 係。 佢冒認咧，但系咧青幫有規矩嘅， 系 你可以冒，但你唔可以唔認。 哦， 你明唔明啊？ 明啦，咁搞笑啊！ 嗱，青幫同紅門咧，其實我都可以公開講青幫紅門係咩嚟啦。 啊， 當然社團啦。 係。 咁當然唔係香港啲社團啦。青幫咧係直向組織嚟嘅。 係。 紅門就係兄弟組織嚟嘅。 係。 但係青 冇大台嘅。 係啦，青門嚟講。清朝嚟講，基本上係禁紅門而冇禁青幫。 點解呢？ 因為紅門係真係拿住反清復明個旗幟啊嘛。但最後其實青幫紅門好明顯，最後咧都係革命黨嚟嘅啲啊。 係，梗係啦。 嗱，你諗下， 嗯， 我哋阿國父紅門中人， 係啊係啊， 紅門兄弟係好知， 係啊係啊。 我哋阿蔣委員長， 係啊係啊係啊， 青幫中人，拜嗰張拜師帖 係 俾黃金榮噶嘛，係啦，因為咧老蔣咧點解會走入青幫咧？ 嗯， 但當時阿黃金榮咧就升住就咧做警察臨高咗啦，跟住我頭先咪講過咧，青幫只可以冒充，而不能認。即係有人攞支槍指挑住你，你唔認嘅話咧， 嗯， 就係人都殺得你噶啦，俾人傳咗出去，青幫啲人就揾你噶啦，全部就揾你噶啦，應該會人間蒸發咗噶啦，係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佢咧跟住咧，然之後咧發咗達， 嗯， 跟住咧佢就走去咧俾錢嗰條友收翻佢為徒， 嗯。 咁跟住自己又自掌成個勢力，就變咗真係成個上海青幫大佬。 係， 係啦，因為青幫咧係個關係個師徒關係。 嗯， 佢叫師傅嘅。係，所以咧嗰套戲咧叫大佬係唔啱嘅。 嗯， 即係阿杜月笙叫阿林黃君榮，黃君榮叫大佬唔啱嘅。 係，因為叫師傅。 係啦，紅門就兄弟啊，兄弟真係叫大佬啊。 係， 係啦。 因為被香港的社團影響了， 是啦，被香港社團影響了，是啦， 所以就搞錯了， 搞錯了， 是 啦，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嗯， 那呢那個勢力漸長了。 嗯， 那呢那時呢就撞啱一件事。 嗯， 老蔣呢就在日本回了來，老蔣在日本讀軍校的，讀幾年軍校的老蔣。是是啊，老蔣回了來，老蔣回了來呢炒窿股票， 嗯， 收身債， 嗯， 所以咧就唔知揾咩人介紹咧，就拜咗阿黃金榮門下， 系， 咁黃金榮咧一出聲， 嗯， 有冇人敢攞債咧？你話， 啊， 有人敢攞債咧？跟住咧，咁都係佢話，唉，你唔好留喺上海啦，叫咗阿老蔣咧，就走去投奔革命黨， 嗯， 結果投奔完翻嚟咧。佢做咗咁，你知佢最後老將做咗啲乜嘅啦？ 嗯， 做黃埔軍校校長。係啦，佢翻嚟咧，入翻上海嘅時候咧，佢見嗱呢、這個喺電視劇冇做噶，但喺電影有噶嚇。 嗯哼， 佢見到黃金，即係阿老將，阿黃金榮見到老將咧， 嗯哼， 嚇到即刻做一樣嘢，做咩？係俾翻張拜師帖俾老將。 哦，係， 係啊。 话冇资格做你师傅啊？ 点有资格啊？你谂下，你谂北伐军主帅啊，大佬 系， 仲打赢啊？ 嗯， 系啊。 所以呢最後呢老蔣呢，所以呢就好唔好意思咁樣呢，就交返啲嘢俾老蔣。咁老蔣呢亦都唔係忘恩負義嘅人，所以老蔣都繼續俾青幫勢力喺上海繼續立足，係啦，喺上海繼續立足。張兆林最大問題，跟住之後呢就阿杜月笙，杜月笙呢本身呢其實呢批水果出身，所以套戲都係咁講。 咁咪就係真㗎嘛？ 呢個真嘅， 唔係假㗎嘛？ 呢個就係真嘅，但係一樣嘢假啦。 邊樣呢？ 就成日咧套戲都講咧，佢同孟小冬由細識到大，跟住就拆散咗，跟住到佢發咗達掂咗嘅時候，就娶翻孟小冬做第五個老婆。 哦，就係冇呢件事嘅。 冇呢回事，唔係呢樣嘢。而家你問到阿杜月笙個女而家台灣㗎， 係 啊，佢都唔係話，佢都話，但呢啲嘅全部作啦，套戲都咁作過，但係好奇怪喎。係，我唔明點解呢套都係咁作嘅喎，呢份。 因為睇咗戲啊嘛，因為睇其他戲啊嘛。 阿蕭生嗰套又係咁樣寫，係。王晶嗰套又係咁寫，一見到黃心慧又係咁樣寫，其實就唔啱嘅，係啦。因為點解最後咧，孟小冬做咗阿杜月笙嘅老婆咧？係嚟咗香港先至娶孟小冬。 啊！ 呢個我之後再講。係啦，所以係錯嘅。係啦，杜月笙批水果，跟住跟緊人咧，跟住咧就批水果咧就好多流民混埋一齊啊嘛。咁咧就走去咧，嗱呢個就啱啱地嘅。走去咧就揾咗張兆麟嗰班友，嗰班友咧就搞就即係嗰啲咧嗰啲地踎幫派，係啦，同埋黃亞潮嗰班友， 係 黃亞潮出名虎頭幫，虎頭幫有樣嘢好醒嘅，不過就係如果出現有奧加連咧，點虎頭幫有樣嘢好醒嘅，暗殺，係專殺人嘅，但係將黃亞潮咧。最後呢 哇好像周星馳咁樣 係啦，但係呢黃亞潮最後呢係俾老蔣設計殺死佢， 係 因為呢有班友呢就想搵佢懟死阿老蔣，係啦老蔣設計殺死佢嘅烏托邦嘛，係呀，杜月笙係一個其實真係好識做人嘅人， 係 佢飯飯都搞得掂，他又借助了張兆麟的拳頭，他的飯飯搞得掂，兩樣擺得平，很簡單，清黨，你知寧漢有分裂啦，有清黨啦， 寧漢分裂清黨， 那時呢他呢明知本來其實呢就呢老蔣的招數呢就是呢是有殺和暴殺所有共產黨人的，就殺到雞飛狗走的， 是啊 他呢在那時呢都埋咗老蔣份，系啦，但系咧喺抗戰嘅時候咧，佢就唔係淨埋老蔣份喎，你搞錯咯，佢整咗1,000+個防毒面具，嗱唔係捐飛機啊，呢個蕭生加上去噶嚇，佢加捐好多劇咧，又加咗捐架飛機俾國民政府等等戰機， 即係全部都係因受阿蕭生影響， 係啦，錯啦， 蕭生好嘢，多謝蕭生， 佢咧。就走咗去捐1,000+防毒面具俾共產黨，因為嗰時潘漢年接觸佢啊嘛，潘漢年共產黨中人啊嘛，最後俾人打去反革命分子啊嘛，這個高搖反黨事件裏面，反黨集團係啦，高光搖手石，係咯，所以 at the end 咧就係咧先潘漢年先衰咗嘅啫。啊，其實主要就係、是、其實杜月笙係拜黃金榮為師，就因為咧佢幫到黃金榮破咗間大案，有單鴉片起得翻出嚟，因為俾阿盧永祥夾咗批鴉片去其中一個軍閥啊，佢用方法夾翻嚟，所以先至信佢，同埋俾佢升到高級，所以先至信佢。其實之後呢三個人各有優點嘅，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啦，有貪財啦。不過咁，黃金榮係一個非常鹹濕嘅人，所以咧搞女無數， 咪啲英雄象徵嚟嘅呢啲。 但係杜月笙就只係娶多幾個老婆嘅啫。係咁嗰時三妻四妾係等閒之事，大家要明白啦。 當然啦， 係啊，杜月笙只係娶多幾個老婆，你話多情少少嘅啫。 你而家睇維基上面好多話講阿杜月笙金句噶，第一句永遠好多人都記得嘅。人間上有三碗面最難食， 場面、人面、情面。 係啦，呢三碗面非常難食嘅。係啦，係啦，所以咧，佢咧，其實咧，可以話咧，佢咧就食客三千人，真係食客三千人噶，講真噶。 嗯， 大佬。行社青帮啊，黄金即系黄金时代啊， 系 几万人啊， 人人都称呼佢 喺上海， 人人都认佢系大佬， 人人都认佢系大佬啊，认佢系真正嘅上海华事人。 系 佢又唔系净系做嗰啲生意，嗰啲生意又明啊，偏门生意 系 佢都卖正行噶嘛， 系 佢都银行，佢又搭上咩银行？点搭上咩人呢？ 系 搭上啊！ 嗯， 边个啊？孔家， 嗯， 三大家族啊， 系 民国三大家族啊嘛， 系 孔家、宋家、 系 蒋家， 嗯， 系啦，三个家族， 系 跟住又加埋嗰巡布房嘅黄金荣， 系 又加埋最烂底嗰班张树林啲人，你谂下几犀利啊！ 嗯， 即系所有系统搞唔掂都要揾佢。 嗯， 就算法国佬揾水嘅啫嘛。 嗯， 法国佬话你搞得掂又唔关我事嘅咧。系、嗯、啊，法国佬同葡萄牙一 Q 样嘅啫。 系 啊，你搞得掂有水揾，继续抽税又唔关我事嘅啦，所有事都 系 啊，但系咁 正确啊， 但系咁又调翻转讲。當年上海的法租界非常繁榮， 是的， 所有文人雅士乜 Q 人都聚曬喺度，係啦，仲有啊，人哋軍閥路過啊，嗰時張宗昌啊，係，即係嗰班人路過啊，佢包咗嚟間妓院啊，俾人嚟玩翻三日嘅，跟住先送你走，送埋錢俾你嘅，佢凡人都唔得罪嘅，係啊。老張更加唔使講，一鋪共產黨佢又唔得罪嘅。 嗯， 係啊，到佢尤其是喺依個抗戰嘅時間。係，係啦，抗戰嘅時候啦，黃金榮同埋阿杜月笙同埋張兆仁就喺呢一個時候，就喺歷史上嘅留名上有好大分別。 嗯， 張兆仁走咗做漢奸，係走咗做漢奸賣日本人浮， 係。 杜月笙同埋阿黄金荣，就算你话乜都好，佢一嘢唔做， 嗯， 就汉奸，嗯、所以咧周润发咧拍周润发做阿杜先生嘅时候咧，佢话我乜嘢都够胆做，第一样嘢我唔够胆做就汉奸， 再头再卖国， 系啦，就汉奸， 嗯， 系啦，佢就唔够胆做， 系 嗰时咧，因为抗战， 嗯， 抗战嘅时候咧。 嗯， 黃金榮留咗係，其實黃金榮嗰時咧已經係得噶啦，因為之後咧其實咧整下咧，有時咧阿林桂生佢同阿林桂生離咗婚之後咧， 嗯， 阿桂生姐離咗婚之後咧，基本上咧佢嘅勢力已經減咗好多，因為唔係佢啲人， 嗯， 係啊， 係， 其實桂生姐係好中意杜月笙嘅，即係覺得呢個後生仔哇呢、這個人咁樣，係啊，所以佢所以點解佢當時就算喺個老公面前都極力提拔杜月笙， 嗯， 係啊。杜月笙最後係佢本身係青幫中人，但係佢最後自己搞咗檔嘢出嚟叫行社，係啦，叫行社又係有幾萬幫眾。 嗯， 嗰時咁跟住佢哋最大問題就係當黃金榮勢力一減嘅時候咧、 嗯， 其實咧當時OK， 當時就係張兆林咧，成日咧日本政府咧想扭乜嘢咧？漏啊黃金榮出身， 嗯，做咩啊？出嚟主持大局， 魏政權啊嘛，汪魏政權啊嘛， 嚇咁明明應該係汪魏咯，咁點樣 主持叫主持大局啊、 哦、？OK， 好， 大佬你有影響力啊嘛， 係即係啦嚇，啲 係啊，杜月笙咧就直情唔係， 係咁唔緊要，揾下黃金榮嚟頂住浪先， 係啊。 就 先杜月笙咧， 收佢啊嘛， 咁黃金榮咧詐病 啊，都幾有骨氣啊！ 詐病 係咪啊？ 係 都幾有翻少骨氣啊！ 邊個咧？ 阿杜宇生咧就嚟咗香港，就喺香港咧就搞抗日，所以咧青帮同行社嘅帮众喺上海咧留咗喺度嗰啲咧，好多咧其实咧系帮就系帮就系帮军统咧收情报噶，系帮军统收情报噶，系啊，收日本人情报噶，好多人留咗喺度噶。咁跟住佢咧，就跟住然之後咧，香港啊淪陷咗噶嘛，香港四一年淪陷啊嘛，咁咧，阿杜宇生咧就去咗大後方，去咗重慶繼續抗日，係啦，即係揾老蔣去咗重慶，咁咧最後咧抗戰打完啦，其實咧喺抗戰當中咧，佢咧阿杜宇生咧利用佢身邊啲人咧。就拆反阿張兆倫身邊啲人，就將張兆倫制裁咗嘅，就打死咗佢嘅，係啦，就打漢奸啦，係啊，咁啲時啲應該我相信電視劇都會做嘅，相信係啦，跟住重江啦，一個姓投降嘅日本人，投降嘅時候你要明白所有租界冇曬，其實杜月笙嘅勢力已經是落的了，因為租界沒有了，精華在租界島嘛，最後呢就是呢他就想選市長，跟住他想阿邦士去做市長，他經常想著老長會這樣做，但老長是不會這樣做，老長為什麼不會這樣做，因為你是黑社會，是的，跟住然之後呢，然之後他想選議長，其實我選贏了，不過最後他未做已經辭職，因為老將給壓力他，老將是經過什麼人給壓力他呢，軍統的阿頭大粒，大粒是跟他結拜兄弟來的嘛，是啊，即是關禮傑啦，是啊，關禮傑，不過大粒就不幸運啊，大粒在抗戰沒多久之後，OK， 抗戰沒多久之後就啊撞飛機死了，所以呢老蔣到今日都即老蔣現在在這些回在很多記錄裡面老蔣都說的，如果大粒不是這麼早死他不會這麼快失了個江山的，大粒是情報天才來的， 啊、 到現在為止我都覺得他是情報天才來的， 絕對是，不過我就真的沒有了 他，真的沒有了大粒， 是吧，真的 是啊，抗日啊， 咁啊瓜噶噶噶，咁啊，即係尤其是佢打，即係有佢喺度嚇，可能共產黨唔會成功噶。 係啊，未必成功噶，係啊，真係未必成功噶，好笑噶， 即係取邊一人啊，真係大佬。 係啊， 即係專門，即係佢係特務，又專門捉特務。嚇、咁而家共產黨仲可以滲透嚇、講嘢啫。 跟住你都知道，咁黃金榮其實已經係匿埋噶啦，即係抗戰完之後。跟住咧，跟住1949年。 係。 內戰大勢已定，杜宇生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老蔣叫他去台灣，第二個周恩來叫他留下，周恩來跟他講得很清楚的，說留下我保障你什麼 全部不濟， 全部不濟， 他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是的，咁咧嚟咗香港咧，其實咧佢已經過緊啲已經係基本上係嗰啲叫做退休生活啦，冇啦。佢晚年咧 係啦，借住一切江湖事。 係啦，佢晚年咧就淨係咧娶咗阿萬小東。 係 點解會娶萬小東咧？唔係好似電影咁講，唔係好似電視咁講。 唔識嘅， 唔識嘅。 係諗住嚟照顧佢。 係啦，萬小東咧，其實咧佢之前咧。就跟阿梅蘭芳同佢，等陣講梅蘭芳會講呢一樣嘢。陪咗幾年，跟住最後咧，佢咧因為咧佢一個師姐，就係叫做就係而家阿蘇玉華做嗰個角色啦。佢係阿杜月笙第四個老婆。係啦，阿四嚟嘅。因為咧，阿四咧，阿四係做咩嘅咧？阿四咧科班出身嘅，阿四。 係。 阿四係科班出身嘅。咁咧。佢又成日，因為咧嗱，好多人都知道梅蘭芳咧就扮女人咩咧？ 係啊，就是、個蛋嚟噶嘛。 係啊，係啲萬小芳扮范小東都扮咩咧？你知唔知？ 扮咩嚟咧？ 扮生咧。 哦，就可以 老生 可以反轉添，仲可以。 係啦，咁咧即係胡杏兒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嚟咗香港咧。最後咧就娶咗佢。 系， 就娶埋佢。不過嗰時咧，其實咧，杜月笙就嚟死嘅啦。因為咧，佢個肺病， 同埋咧，佢同埋佢肺病咧，點解有肺病咧？以前嘅人好易有肺病啦，同埋佢鴉片人，佢咧。佢咧，不過佢最後其實咧，去到最後嗰十零廿年咧，係戒咗鴉片嘅。 係。 佢點樣戒鴉片呢？因為戰前咧係、有喺共產，即係喺日本人打嚟之前咧、北洋政府、北伐嘅政府，即係國民政府已經控制咗上海地區啦嘛。 係。 佢整咗一個叫新生活運動。 嗯。 咁要揾啲人帶頭啊。 嗯。 又唔買鴉片。 嗯。 同埋戒鴉片。 嗯。 所以咧。佢咧用盡佢嘅意志力，因為要討好個新政府，所以戒鴉片。 嗯， 所以不過咧，咁你有肺病冇得好講啊。 係啦。 咁仲有香港啊死嘅。 明白。 係啊，佢帶咗啲錢嚟香港噶，不過佢最後你話啲錢佢剩咗好多又唔係，因為佢其實太好客。係。佢現代嘛，佢有人形容佢啊嘛，現代嘅春申君啊嘛。 哦，所以就係食下三千啊。 食下三千人啊，大佬幾萬幫眾啊。 不停食佢嘅。 大佬到公館開個到生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時啊，佢嗰個祠佢嗰個、那個公館開門啊，即係開啊。 嗯。 上海嘅城市嚟嘅。 嗯。 成個上海食流水食足十日㗎。係。咁樣㗎。係。 喂，有關新歌嘅，轉頭再講。 好啊。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